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都说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啊，说的就是这状元头衔。您虽然考来了光宗耀祖，可是早在中举之前发奋读书的时候，却根本没人知道您是谁。您瞧啊，无论是民间传说里还是戏曲情节里边，这状元老跟这驸马呀、乘龙快婿呀有那么点关系，其实事实也并非如此。当然了，您有一个状元的头衔，肯定会有攀龙附凤、入朝为官的机会。但还有句话叫世事难预料啊，有了状元的证书，日后就能事事顺心，这没人给您保证。家境贫困，沿街乞讨，怎知遇到了贵人，一首诗词招来赏识，一不留神当了状元。世事难料，因为疏忽丢了官职，气丧命。是命里该着，还是老天爷拿他开了个玩笑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个状元的奇特遭遇。大悲大喜，否极泰来，这句话用在龙汝炎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因为他这辈子幸运跟倒霉这两个形容词都集中在他身上了。这龙汝炎是罗岭龙家湾人，打小家里头啊就穷，吃饱穿暖这词儿龙汝炎根本不敢想。他们家里头那一间茅草屋真是冬凉夏暖的，冬天外边下大雪，屋里边飘小雪花；夏天外边下大雨，屋里边跟着小雨儿。到了春秋天了，屋里的通风设备更好了，甭管打哪儿来的风全往屋里灌。这屋里边最高档的家具就是一土炕，晚上铺上草席子当床睡，白天撩开草席子当桌子使。现如今都讲究要最大化的利用空间，人家龙汝炎他们家那会儿就做到了。要说这祸不单行啊，还真不是没依据。你们家越惨，这倒霉的事儿啊越往你们家凑合。您瞧啊，这龙汝炎他们家已经苦成这份上了，还倒霉呢。什么事儿啊？龙汝炎的父亲病故了。那会儿龙汝炎才几岁的，就说家里头过的日子苦点吧，好歹能落一个合家团圆呢。家里的老爹不光是经济来源，更是一个顶梁柱啊。无论这日子怎么难熬，龙汝炎的母亲都能有个指望。这回倒好，一夜之间少了一口人，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要说古时候啊，家里穷，日子惨的不在少数。但凡孩子多点的，家里父母就琢磨着送个好人家，好歹能活下来，自己呢也能赚俩钱儿。可偏巧龙汝炎家里头就他一独苗，这可不能送人呢。老爹死了， 再把这独苗给送人喽，这不断了老龙家香火吗？于是龙汝炎的母亲就寻思着带着龙汝炎上街要饭去，好歹别让孩子饿坏了啊。父亲过世以后，龙汝炎就跟着母亲上街乞讨去了。其实老天爷也不是专门和穷人家过不去，既然给你关了一道门，怎么着也得给你开一窗户缝吧。没过多久，这龙汝炎的第一位贵人就要出现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这天龙汝炎的母亲和龙汝炎坐在大街上已经多半天了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这路上过往的行人就没几个，更别说能要点吃的了。打从头天晚上开始，这龙汝炎是水米未打牙呀，饿得没完没了的哭，做娘的瞧见儿饿成这样能不心疼吗？一边劝慰着，一边自己低头抹眼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打远处过了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子，整条大街上恨不得都能听到龙汝炎的哭声，这也就引来了这位男子的好奇，走到娘俩身边探下身子轻声问道，这孩子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啼哭不止啊？老母亲一看有人询问了，这心里头的委屈啊就全来了，哇，全倒出来了。这位官爷，我们娘俩命苦啊，这孩子已经一天没吃过饭了，这哭是因为饿的呀。这官爷接着问，那孩儿他爹呢？你们怎么沦落到沿街乞讨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们家本来就穷，日子本来就苦，可谁成想这老天爷还这么狠心，把孩儿他爹呀给带走了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您说这可怎么活呀？接下来呀，这老母亲抱着龙汝炎是嚎啕大哭，好像心里头这点委屈啊终于有地方发泄了。这哭声一响起来，周围人全围上来了，但凡听见的都觉得这母子俩太惨了。这位中年男子听完之后什么话也没说，长叹一声，给了些散碎银子转身走人了。老母亲拿着这些银子给龙汝炎买了一点干粮，这才算是堵上了龙汝炎的嘴。母子俩坐在街边上看着这些行色匆匆的路人，真不知道啊今天吃饱了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呀。天快擦黑了，龙汝炎呢估计哭了一天也累了，趴在娘怀里头就睡着了。老母亲还是两眼空洞啊，不知道想什么呢。就看这个时候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上前来，大妈呀，别坐在这儿了，您跟我走吧，我们家陆老爷说了，您二位日子太惨了，他呀要收留你们俩。这管家的话让老母亲吓了一跳，陆老爷，我不认识啊，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哎呦，您可真健忘，中午的时候是不是有位老爷打着经过还跟您说了几句话，临走的时候给了点散碎银子？哎呀，这个时候老母亲才意识到，原来管家嘴里说这陆老爷就是中午赏饭钱的那位恩人。陆老爷的出现可以说在龙汝炎的人生当中算是一个转折点了，接下来的变化龙汝炎连想都没敢想。如果没有陆老爷的收留，别说日后的前程，龙汝炎能活下来就算不错。进到陆家之后，龙汝炎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陆老爷是个员外，虽然谈不上什么高官显赫，可好歹那也是政府官员呢。陆员外瞧龙汝炎长得俊俏又生性聪明，就让他和自家女儿在一起读书学习，而龙大嫂呢则安排在了宅子里边做些家务。生活终于是稳定下来了，为了知恩图报， 龙大嫂几乎把宅子里边能揽的活全给揽下来了。而龙柱岩除了平时跟着陆小姐一块读书之外，还时常的陪她一块玩。就这样，龙柱岩度过了快乐的儿童时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，龙柱岩从那个一饿就哭的傻小子，长成了一个身材健硕的帅小伙，还考取了秀才。陆家小姐也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除了脾气有点火爆之外，也算是一个相貌出色的姑娘。陆员外瞧瞧这俩孩子，是怎么看怎么喜欢，最后啊，也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这些封建礼数了，让这俩孩子成亲了。成亲那天，龙大嫂是喜极而泣呀，一个劲儿的给员外爷磕头。我们娘俩要是没有您，这日子不知道得过成什么样啊！多亏了您的收留，这会子还不嫌弃我们，把闺女嫁给了我儿子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得怎么偿还呢？陆员外一边搀扶一边笑，哈哈，这都是缘分呐。我喜欢龙汝言这孩子，他也对我闺女好，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这可真是老天爷给龙汝言扔下的第二个大馅饼啊。想当初他们母子俩沿街乞讨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考取秀才，还能娶个员外家的小姐。瞧着自己的媳妇儿，他连做梦都能乐出声来。小两口这日子呀，甜蜜了没过几天，陆员外就头一次给龙汝言提了个要求。什么呀？让他继续深造。也是，好歹您是一官宦人家的女婿啊，不能光是一个秀才，这日后但凡有机会提拔，您连个文凭都没有，这也不行啊。接到任务之后，龙汝言就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之下决定前往京城充电去了。经过朋友介绍，龙汝言先是在一个八旗都统的家里做了一私塾老师，一边教孩子一边挣点生活费，还不耽误自己复习功课。也许这龙汝言是命太好了，正是在这都统家里做私塾的时候，他赶上了一个天好的机会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天呢，就看都统在书房里边没完没了的转悠。原来啊，是嘉庆皇上的寿宴快到了，准备礼物自不用说呀，可除此之外，您还得写点贺词吧。皇上那什么贵重礼物都见过，人家要的是这心意，要的是与众不同。您这递上去的贺词要还是老俗套，什么一寿延年万寿无疆，没多大意思，皇上呢也不会有印象。所以这贺词写得好不好非常重要。可是问题啊，是这都统没多的学问，琢磨了半天他也不知道写什么，正在这犯愁呢，突然瞧见这龙汝言打门口经过，眼珠子一转，对呀，这私塾先生他比我有学问呢，我呀就把这事儿交给他吧。龙汝言接到任务之后，那可认真了，琢磨着这是给皇上写贺词，绝不能含糊。于是啊，他挖空了心思想，最后这创新的策划可就来了。他把康熙、乾隆二位皇上曾经写过的御诗全给翻了一遍，然后从里边挑选了200句重新整合，来了一个集句诗。就看这天嘉庆皇上大寿，哎呦，满朝的文武官员呐，大包小包的齐来道贺，送来的贺词堆得跟小山似的。不过您还别说，龙汝言的这番苦心还真没白费，在这么多贺词当中，嘉庆一眼就相中了这集句诗，那叫一个喜欢。其实您别小看这集句诗，整合别人的诗句可比自己创作还难，尤其是从康熙和乾隆这二位皇上的诗句里边挑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为什么呀？ 尤其乾隆存世的诗句太多了。嘉庆赶忙找来这都统，又是奖励又是表扬。这都统呢也不敢贪功，因为他确实没这能耐呀，所以就把龙汝炎给推出来了。嘉庆一听这高难度的集句诗出自一个秀才之手，当时就跟身边的大臣夸呀，你看看这南方的世子很少有爱读先皇诗句的，这个龙汝炎能如此熟读，可见他这份忠君之心呐。一通夸奖之后，还大手一挥，把龙汝炎这个秀才给提拔成了举人了，还要求让他参加马上就要开科的会试。您想想，龙汝炎这份用心换来的成绩可不小吧，这等于跳级呀，高中不用上了，由打初中直接蹦到大学了。公元1811年，全国关注的会试开始了，主考官们是夜以继日的辛苦工作，费了好大力气，这才把名单统计好了，交到嘉庆皇上手里。嘉庆皇上龙目一览，看完之后心里琢磨了，这名字里头怎么没有龙汝炎呢？肯定是这帮考官没好好审评，结果莫名其妙的训了考官一顿，这帮考官委屈啊。多亏了嘉庆身边的太监给提醒，他们才琢磨过来为什么啊。太监说了，你们怎么没选龙汝炎呢？皇上看中他了，这话皇上不能明说呀。有了皇上这层关系，三年之后龙汝炎再次参加会试，高中状元的结果是毫无悬念了。不过在这之后，龙汝炎的运气好像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突然走上下坡路了。皇上赏识的人自然是顺风顺水呀。这回龙汝炎不光是高中状元，还被安排了工作，在实录馆里撰修文书。按理说龙汝炎这日子是越过越好，他应该没什么可愁的了，可这龙汝炎却一天到晚皱眉头。为什么事儿呢？家庭不和。咱们早先也说过，这陆家小姐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太暴，甭管什么事儿，只要是不顺心了，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呀。龙汝炎别看在外头挺风光的，一回到家里准蔫儿。早先没出去忍就忍了，可现在呢，好歹是个状元了，入朝为官，这心里头难免呢有点不平衡。日子一长，龙汝炎就老不回家了。陆家对他有恩，休了这媳妇儿吧不合适，那个小的他又不敢，只能是出去躲，经常是三五天的不着家。那位得问了，他不回家上哪儿去呀？他呀有一个老乡叫谭鸾清，是四的灰班的花旦，俩人私交甚好。龙汝炎呢老去人家家蹭去。这天龙汝炎又跟媳妇吵起来了，一生气扭脸走了。谁想赶巧这实录馆里的同事啊，拿着高宗实录的书稿给龙汝炎送来了，让他校对一下。一进门就听见龙夫人呢在那嚷嚷他，你们别来这找他了，这不是他们家，这死东西成天到晚不着家，别让我瞧见他。同事一听吓得赶紧放下东西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说，龙夫人，龙大人回来了，您把东西转交给他。这事儿啊就是这么凑巧，两天过后这同事又来了，进门一看书稿原封不动的还在那放着呢。龙夫人一瞧这人又来了，得把这火啊全撒他身上了，你回去告诉那死老头子让他死到外头算了。其实啊这龙汝炎这几天一直没着家，人家同事哪知道啊，以为他看完了搁那儿了呢，拿着书稿摸头就跑啊。等嘉庆看到书稿的时候气得鼻子都歪了，这里头啊把先帝的庙号高宗纯皇帝给写上了高宗觉皇上，这可是杀头大罪啊。结果嘉庆念在龙汝炎往日表现还比较良好，没要了他的命，但工作可算没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龙汝炎跟媳妇儿也不吵了，全蔫了。早先还是状元和状元夫人呢，这回全卷班回家了。嘉庆驾崩之后，龙汝炎 作为老干部代表去参加告别仪式，就看龙汝炎在仪式上哭得那叫一伤心呐，气儿都快倒不过来了。道光皇上一看，这人也太伤心了，一开恩又把龙汝炎给召回来了，做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。虽说龙汝炎又回来了，可毕竟您是在官场上栽过跟头的人呢，所以谁瞧见他都爱挤兑他。龙汝炎是工作上小心翼翼，为人战战兢兢，结果没几年功夫，51岁就病死了。龙汝炎因为一首集句诗得到了皇恩眷顾，成了状元，可一次偶然的疏漏让他丧失了大好前程，这算不算是老天爷跟龙汝炎开的一个玩笑呢？与他相比，和他同年参加会考的一位学生，虽然没有中了状元，可是却在历史上永久性的留下了大名，他就是林则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